你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啊。要说现在啊，应该是临近暑期啊。对于很多大学生朋友来说呢，是毕业季。但是有很多人呢，称之为分手季。 这个其实是很多大学生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不仅仅是现在，我们上大学那时候也这样。因为你一毕业之后就各奔东西，天南地北了，也许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坚持，但时间长了以后，这种分手的几率啊就非常高，有的甚至就是在出校园那一刻就说好了，拜拜了您的啊。 而且很多人认为啊，毕业季就等同于分手季，似乎成为一种魔咒了。 当然了，也有例外的，你比如说一方为另一方啊，我就爱他，我就跟着他走，他到哪儿我到哪儿，俩人后来在一起了的，这样的也有啊，只不过呢就是可能比例上没有那个多。 对，其实不光是大学生朋友，在所有的爱情当中啊，都意味着双方彼此的退让， 是 包容，甚至是付出，甚至是无条件的付出。 尤其是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好多人就是在网络上认识，然后产生了感情，那异地恋就多了去了啊。 说到大学生朋友的分手啊，其实这里面的原因众多。那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跟我们平时啊，就是非大学生朋友年轻的朋友们相恋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 地域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问题。 对，因为一毕业可能基本上都是要回原籍的，这个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还要回到故乡去，这样一下距离就有了。或者有人留在北京了，有人到南方了，这都是原因。还有出国留学是吧，都可以造成这个两方距离特别遥远。 还有呢，就是因为年纪轻嘛。然后到底因为什么爱 还没闹懂， 只是为了爱情吗？还是说我为了将来成家立业考虑的更远？很多人可能没有想的这么多，所以他这个意识就比较大。 但这个年龄可能更单纯一些，恋爱就是为了两个人在一起他高兴，这个相亲相爱的那种感觉。但真正说成家在一起过日子，恐怕还是没提到这个第一日程，就是最重要的这个日程上来。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兴趣爱好不一样啊等等。 这个人毕业以后从学校走向社会，这个思想啊观念呀，它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很明确的啊，说希望真心想成家的朋友开始这样一段感情。但是虽然说是我们都抱着真心想成家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 诚心，但是两个人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到一起，也不能光靠这份诚心，还得看很多方面是不是合适，因为爱情世界当中确实会有很多因素导致不同的变数。 对，没错，这个而且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是这些朋友们征婚的想法也不一样啊，你看你20多岁的时候和30多岁的时候，那真的差别很大。 对， 看看我们这信息里啊，有很多30岁出头的或者将近30岁的女孩，她们提出来的那些想法，那就更趋近于成家啊，这个家庭生活的那种要求。 嗯，包括人生的经历也不一样啊。 没错， 你这个结过一次再找伴儿的，和这个没有结过婚、没有家庭概念的，也是不一样的。 还能想到什么？咱俩都在这说。 还有黄昏恋的，都是不一样的。 你干嘛说这个时候使劲看着我呀？ 因为你可以归到那一类了。 我恐怕还没机会。 好吧，开个玩笑啊。另外呢，我们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如果你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话呢，请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交友的信息啊。我们还是女士优先吧。 好，咱们先看这个第一位征婚的女孩，未婚，1989年出生，身高1.70米，体重只有105斤。 还用了个只有是吗？ 对，是我说的啊。这个应该是比较瘦了，1.70米的身高，换算成公斤的话是52.5公斤。这个是瘦瘦的这种啊，统招211本科毕业，简单、善良、文静、大方、有气质，在设计院工作，工作稳定，经济独立，热爱生活，兴趣广泛，爱好多，爱看书，爱旅行，爱运动健身，爱美食，是一个偏文艺的理科女生。啊，这个就上学的时候学的是理科专业， 嗯， 您在设计院工作嘛， 但是很文艺是吧？你看他的爱好嘛， 对， 旅行啊、健身啊、美食什么的哈。 工作之余可能写个小说、画个画啊什么的，这都有可能。因为搞设计的女生啊，偏爱这个绘画什么的，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很好奇他是设计什么的，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征婚的朋友，有男有女，都是搞设计工作的。你看设计其实也很多，平面设计啊，还有这种比如建筑设计啊、广告设计啊。舞美设计啊，等等啊， 到时候再细聊呗。一会儿我把电话留下，开玩笑啊。这位女孩想要寻找的男孩是什么样子的呢？希望你靠谱、阳光、孝顺、身体健康、家庭温馨、工作稳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更高啊，研究生、博士后咱不在乎。身高呢要1.80米左右，年龄在30岁。年龄30岁左右的北京户籍的未婚男青年，最好自己有独立的住房，希望通过这个平台遇见有眼缘、聊得来、三观基本一致的那个他。 留的是妈妈的电话。 嗯、 哎呀， 母亲帮着争的啊！ 幸亏我刚才没一时冲动就打电话，要不然得被骂了就好啊！大家记好啊，你这留的是妈妈的电话啊，13661130872，13661130872，这和微信还是同号。 嗯、好，下面呢也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女儿是北京女。未婚，88年12月出生，身高是1米64，体重是57公斤。他的工作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 哎， 嗯，管财务的啊， 工作很好。 对、 啊， 职位是资金部的副经理。 哎呦，还是中层领导， 专门管钱的是吧？ 哎， 资金部的， 对对对， 而且你想，这个上市公司的财务， 那 又是个副经理，是不是都是大把的钱？ 什么上市啊、并购啊，这好，就几十万的都不算钱啊， 过手的都是大额， 好几个亿。 对，过手都是大额哈。 嗯， 学历大专，月薪在1万元，家住海淀清河，三口之家。目前家庭状况是这样的啊，父亲仍在职，母亲是企业退休，但是呢还在工作，家庭和睦，没有负担。本人身心健康，人品好，工作能力很强。 嗯， 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年龄83年到88年之间，身高在1米75左右，工作稳定，月薪呢跟他差不多，1万元左右就可以了啊。积极向上，人品好，未婚，北京人。还得是有房的。 哎，那个你看这两条都提到了啊，您得有独立住房、啊、 嗯，母亲的电话是13260189300，微信也是同号啊，13260189300。 下边征婚的这位呢是一位回族女孩，是北京人，本科学历，1988年出生，身高1米70，体重70公斤，在传统家庭长大，父亲呢目前还在职，母亲已经退休了。本人性格开朗，喜欢运动，喜欢梳短发，做互联网工作，想要找一位北京男孩，当然也是回族的，要未婚，身高呢1米75以上，家庭和睦，有独立住房，无不良嗜好，成熟稳重，31岁至35岁之间。联系方式呢是13718819007，13718819007。 嗯，下面这位男士吧，挺想找个回族姑娘的。 哦， 嗯，不知道他们两个合不合适啊？当然，我们这是瞎牵红绳哈。 嗯、 他也希望能牵上啊。 哎， 不过这个男士呢，比刚才那位姑娘呢小2岁。 有， 他是北京人，北京户口，1990年出生的。未婚，性格随和不急躁，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比较讲究卫生，写的挺多的啊。他说喜欢事物整理的齐整有规律。我估计他这种男士吧，就是不光是说房间里面啊、嗯、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他做事情包括他对事情的这种计划性应该也是很强的。 嗯，反正这是个优点啊，但是呢凡事不能过分， 别过就行 啊，就是太过了的话就变成强迫症。 嗯，偶尔呢喜欢熬夜看个电视，比如说最近的世界杯。 哎，这爱好跟我一样、嗯、 挺好的啊。 嗯， 注意身体啊， 好吧， 别熬坏了啊。 嗯， 来看一下他的学历啊，学历是国外的硕士研究生。 哦，留学的。 对，身高是1米75，体重67千克。 嗯， 目前呢在全球第四大事务所上班。 哇，第四大事务所，您是律师事务所呀还是会计师事务所呀？ 反正听着比较高大上啊。 全球第四啊，了不得。 在北京有独立住房，工作稳定，有国家的法定节假日，目前父母呢还在工作，家里没有什么负担，个人兴趣爱好是投资理财。 哇，估计是个会计师 啊。是不是会计师的事务所呀、啊、 嗯 嗯，喜欢投资理财，喜欢体育健身，阅读自然科学与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 哎、 另外呢如果平时不忙的话呢还喜欢做个西餐。 哎呦，还有厨艺啊、 嗯、还有拿手菜呢。 嗯， 拿手菜是什么呀？尤其是意大利南北两派各3种意大利面。 天哪，我头一回知道意大利面还分南派北派 啊， 啊， 不是咱们常吃的那个， 嗯， 就是哈那种什么 是 番茄肉酱面、啊、人家会做3种 是吧？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是面条的那算是一派 啊， 啊，如果做成那个小空心的那是又是一派、啊、 这不懂，这咱们还真得研究一下 啊， 啊， 反正人家会做3种啊，南北通吃啊。平时呢喜欢旅游，所以善于做旅游规划。哎，又提到了规划二字啊、 嗯嗯、 通过行万里路领略了万卷书里描绘的一些风情。 哎， 嗯，来看看对于对方的要求啊，他说的是最好是少数民族，最好是回族，回族优先，身高如果能在1.68米以上就更完美了。当然永远都要承认，两个人聊得来，想法类似，爱好即使不同也愿意接纳并尝试，双方才能走得更远。 嗯， 写得挺好的哈。 好， 嗯，这就是写出了那种付出了。 您知道这一留学的硕士回来写的文章的方明这文化程度念着得多费劲。 不带这么挖坑的。不是，你知道吗，就像我们这里的征婚信息吧，就真的能够写出自己的那种风格。 对对，看最后这几句说的啊，梦里的你腿很长，性格随和，人家不提具体，不是说我想要要求你腿长， 嗯， 要求你性格随和， 给你弄梦里去了， 哎， 是吗？ 不介，人家是就是我梦里的情人就是这样的。 然后后面那写的 啊怎么 让后面写的更那个 啊 更梦幻啊， 嗯， 让我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领略对方。 你看看啊，太有文化。 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学历并不低，包括他们的孩子学历很高， 哎，对对对对， 只是说他们呈现出来的这个征婚信息吧， 嗯， 大同小异。就我经常念着念着就觉得，哎，这要是不是念过呀？ 啊，对， 那词儿用的都差不多， 就是。都是什么要求身高啊，这个体重啊，什么学历啊，住房啊，甚至车呀，啊，房子。 对， 反正就这些吧。 这些是必备的，但是呢，就是在个人描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最好有一些自己的方式方法。为什么我今儿就是念这个念的都不利落了呢？就是这样的太少了。 你也动心了是吧？ 动心不敢，它太小。 念着都激动了。 好吧。 条件确实很好啊。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QQ 和微信啊，号码是 同号 39224195 QQ 微信39224195 嗯，那个没记下来的话，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今天的推送。 对， 下边这位呢是帮邻居母亲为儿子征婚， 嗯，也是一位妈妈啊，帮孩子征婚啊。 换句话就是帮隔壁那大侄子征婚。这位大侄子呢是男，北京人，31岁，未婚，身高1.75米，五官端正，体重标准，性格内外兼备，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全日制本科学历，现在金融单位工作，目前是有车无房。他要想找什么样的女孩呢？啊，要求女方未婚，经济优先啊。括号说明，外籍户口的优秀青年也可以考虑。啊，再有呢，就是要有稳定的工作，身心健康，相貌端正，人品好，标准体重，性格温和，身高不低于1.65米。家庭呢，不要有经济负担。联系的方式呢，留了两个，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妈妈的，哪个是儿子的啊。电话微信同号是第一个15510255095，15510255095，后边这个呢也是电话微信同号13693397560，1369339756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男士啊，是89年出生的。未婚，身高1.73米，统招本科毕业，是一名公务员，在海淀区，应该是在海淀区工作啊。 嗯， 因为他说家呢是住在门头沟， 单位在军事博物馆附近。 对，目前呢有车有房，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没有负担，经济独立，三口之家，为人正直厚道。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人，统招本科毕业，身高在1.6米左右，有稳定的工作，在编制内。希望对方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眉清目秀，懂事儿，性格开朗，有事儿说事儿。 有事儿就是别拐弯抹角， 对， 直说啊。 喜欢性格直一点的女士哈。 嗯， 年龄的是89年或者是89年以后出生的北京女士。 哎， 而且如果合适的话呢，希望能够在1年之内把终身大事定下来的。估计这也是家里面比较着急了啊。 是。 联系方式留的也是家长的啊，家长的联系方式呢是15001000080，好多个零啊。 嗯， 15001000080。 好，接下来呢是一位女士的征婚，是1987年出生，身高1.60米，体重63公斤，本科毕业，现在国企工作，北京人，家住在朝阳区，想要找的是一位北京男士，有工作，有责任心， 最好有独立住房。这位女士留下的是电话和微信同号啊，1361-133-0745，1361-133-0745。 嗯，这位呢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北京人，88年出生，身高1.68米，学历本科，目前在一家国企工作，希望找一个城六区的，年龄学历相当的，身高在1.75米左右，人品好，有稳定工作，有责任心，有住房，孝敬父母的男士为伴。有意者呢可以和女儿的 QQ 号联系啊，他留的是孩子的 QQ 号， 嗯， QQ 号码是28618213，QQ 号码是28618213。 哎， 这两条比起来哈，和刚才那位写的很文艺啊比较浪漫的那个信息比起来，就太过于简单了哈。 哎， 嗯， 但是也把自己最基本的要求都说出来了。 对，啊，只是基本的嘛， 对对对， 看不太出就是个性化的东西啊，有的时候太简单呢，嗯，也容易不太吸引别人的眼球， 其实 容易错过，你知道吗？ 我和你想法倒不一定啊， 嗯， 一样啊，因为我觉得简单了更容易让人记住啊，我就想找这样的，一二三，完了。 但问题是，简单的太多了，混在里面容易混。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恍惚呢？我说，哎，这条是不是念过？哎，这条怎么看着也像念过的？ 大家听的应该也是比较认真，不过最后留的联系方式至少是不一样的吧？ 对， 哎，这个最后 留对了啊。 嗯，最后还是得通过电话呀、微信呀或者 QQ 啊，您再自己进行联系啊。 嗯，不用写的太过于详细，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用上一些形容的比较准确的一些形容词啊，只言片语能够体现出孩子的一些不同之处，嗯， 创意一下， 哎， 啊，这个， 应该会让别人能够记得更清楚，啊嗯， 虽然咱们是个征婚信息，但是呢咱也可以把自己的创意加在里边。 嗯， 你像那个电视里老播那个广告是吧，他有的很好的创意啊，让你看了以后跟看了一个大片似的，有的就是重要的事连续说三遍，是吧？让人听着就耳朵哎呀起茧子。 哎，那你说你要是现在 嗯 自己写一个征婚启事的话，你会怎么写？我看你写的有多个性。 我怕被我媳妇儿打死。我还真在这方面真的不行啊！我这个属于我这个爱情呢是。我们是青梅竹马，然后从小一起长大，然后熟的不能再熟了， 哎， 也没有人介绍啊，最后反正就是好像顺理成章的就成一家人了。 有故事啊，有故事的人，啊，让多少人好生羡慕的啊。 这个故事比较平淡。 平平淡淡才是真啊。 好吧。 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 嗯， 是北京人，家中的独生女，88年出生的， 哦， 身高是1.72米，学历是专升本。身材匀称，皮肤白皙，重感情，懂事孝顺，现自营。 嗯，这是一个自由职业者，自己开店呀，或者是做了这个什么生意什么的，应该是。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啊，现自营。目前呢在西三环内有没有贷款的独立住房。 已经还清了。 父亲还在职，母亲已经退休了啊。婚姻状况呢是短婚，但是没有小孩。 嗯。 对对方的要求，北京籍男士，大约身高在1.77米以上，专本皆可，就是说大专学历啊，本科都可以啊。年龄是29岁到35岁左右，五官端正，阳光，有上进心，有独立住房，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男士都可以。微信号码是1831-127-1131，1831-127-1131。 嗯，我觉得这个姑娘啊，非常有自信。啊，而且对自己有自信，对自己的这个，包括长相、身材，包括自己的这个条件，都很有自信。 你从哪去看出来的？ 人家敢找29岁到35岁之间的，对吧？这个他是88年出生的，今年30了， 嗯， 人找敢找比自己小的，嗯，你行吗？ 曾几何时， 嗯， 就是姐弟恋好像特别不被人看好，但是现在 可不一样了， 可不一样啊！ 现在有的30出头的女同志看着跟18、19的似的啊。 除了这个年龄和长相之外，我觉得有的时候那种心态和心智也未必就说大多少就得合适，或者小多少就得合适， 其实 没有绝对的。 其实从传统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啊，女孩比男孩大并不是什么这个就是稀罕事儿，而且是很普遍的，在过去 准备包金砖了。 哎，你看人老话说女大二什么不斗气儿，日子越过越有劲儿，什么女大三抱金砖，传统的这个文化里边女生比男生大是正常的。 就是老理儿里面有它的一些道理啊。当然我们不用苛求于真的得大多少小多少，包括那个属相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真的能够心心相印，然后这个能够最终牵手到老。 当真正的爱情来了的时候啊，其他的都不重要，什么年龄啊、地位啊、金钱呀、地域啊，其实好像都不是一个问题。 体重啊。 哎呀，你这么说我，你这么说我很欣慰啊！就这两点，我没有信心，我也不敢说。 好，好，我们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信息啊，是一位亲属帮家里的人征婚啊，也是个女孩，女86年出生，是华东师大的硕士，没有说具体做什么工作啊，就说月收入近万。收入也还可以啊，相貌漂亮，身高是1米60，体重55公斤，希望找一位品德好、身材匀称、身高在1米70以上、未婚的、本科以上学历的、年龄相当、有志在京津沪安居发展的有志男士为伴。好吧，电话呢是13522181303，13522181303。好的，这里呢我们第一时段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我们就一会儿见。 再见。 我口袋里还有你给的温馨，我的手心还有你吻的气息，滴滴答应让想念的人喘不过气，而你的背影会在哪里平静？跟踪记忆，我才能和你接近。除了可惜，眼泪没有声音。我爱过了你，心永远在哪里？好想好好爱你，这一句话只能藏住秘密。关上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好想好好爱你，却没有权利再把你抱紧。今以后，如果你能快乐，就别管我想你。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

负担可就重了。 嗯， 要是生俩闺女，哎呀，那还轻松死了。这个有一个前两天在网上流行的这个漫画啊，一个老父亲啊，正在又吃肉又喝酒又看世界杯，人就问了啊，您怎么这么轻松啊？说我啊，我生俩闺女啊，他们都天天给我送吃的，俩女婿天天伺候着我。转过头来，镜头转到另外一个老爷子，哎呀，穿着整套的工作服，系着皮围裙，一边打着铁一边拉着风箱。人说，哎呀，您这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这么辛苦啊？老爷子一回头说，没办法，我生仨儿子。 当然这是漫画啊，玩笑。其实可怜天下父母亲，即便是那位喝酒吃肉的老丈人啊，我估计他也有替女儿操心的时候。 没错， 孩子只要在身边真的是操不完的心啊。 好吧，向这位父亲致一下敬， 所有的父亲致敬啊。 好，接下来呢，征婚的是一位女孩，29岁，还特别著名，是属蛇的，身高1.64米，性格呢内外兼有，工作是会计，想找一位男士，年龄在27岁到35岁之间，心地善良，积极向上，有担当的，最好是北京人。如果是大兴区、通州区或朝阳区的男士优先，外地的优秀青年也可以考虑啊，因为姑娘家是大兴的。这位呢也是为女儿征婚啊，留下的微信号是 独角戏，独角戏， 独角戏， 对，独角戏的汉语拼音的全拼， 然后加上54682467啊，54682467。 接下来呢也是一位女士征婚啊，是24岁，身高1.6米，体重55公斤，是山西人，目前呢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当护士，有3年的时间了，本科学历，希望找一个年龄相差3到5岁的北京四环内的男生。 哎，住在北京四环内的啊。 好吧，你这个圈画的啊，七环都快连上了吧。父母健全，大专及本科学历，有正经工作，联系电话是17600775521，17600775521。 人家说这个年龄差在3到5岁啊，可没说是往上差还是往下差啊， 上下呗。 对，上下，就是你比如说你可能小2岁，你也别不敢找啊，这个也可以去联系联系 啊。 行吧。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这些细节是吧，千万别错过了啊。接下来呢，这位是帮女友来征婚的啊，是36岁，未婚，身高1.63米，这是就是他的条件啊，外貌良好，大专毕业，现在呢外企从事管理工作，正直上进，人品好，想要找一位43岁以下的男士为由。哎，人给定了上限了啊，您说我今天刚过完44岁生日啊，就吹了啊。这个而且要求对方没有 真那么 较量，那可不是，我刚过49，肯定也没戏。 你是大点了啊。 哎呀，太大了。而且要求男方呢没有不良嗜好啊，还是真心想成家的啊，不许开玩笑。要求男方最好是北京市人啊，对方呢要求正直善良，孝敬父母，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意请联系18612296827，18612296827。 好，再来看下面啊，是北京郊区人，未婚且经历简单。 是一位女士。 对，她是大学本科学历，目前呢是副主任医师。 嚯！ 啊，也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啊。本人有房有车，小康家庭，没有任何经济负担，人很不错，身高1.66米，身材匀称，是76年的。 嗯， 你怎么不把这年龄往前写呀？刚写到年龄啊。 对，76年出生啊。 有意者呢可以和女方本人单谈。 哦， 我估计这信息也是个朋友或者家人帮着发的。是吧，听这口气像啊。 对， 这个女士本人的微信号码呢是 QQ761106， 前面有俩 QQ 啊。但是微信号 QQ761106。 对于男方的要求是这样的啊，身心健康，年龄合适，有稳定工作，如果是离异的话呢没有小孩儿。好吧，非诚勿扰，谢谢。 对，最重要是有诚意啊，这样的男士。好，下边呢这位是男性啊，89年生人，来这个发表了自己的这个征婚信息，身高1.80米，体重70公斤，挺标准啊，未婚，老家是河北省，目前呢在北京做互联网支付行业，互联网支付行业，你就类似于支付宝啊， 什么微信支付啊这样的公司， 嗯， 说已经购买一辆代步车的，这是什么什么，就是目前自己的积蓄嘛， 就有车了呗， 就是、 甭管什么车， 可以买车了， 咱们有车了呗、 啊，对对对，然后呢，目前没有购房的打算啊，想着结婚之前呢再买啊，就是说找着对象了，打算结婚了，咔嚓人买一房， 嗯， 自己呢会做一些家常小菜。啊，爱好爬山、打篮球、音乐、自驾游，希望未来的他最好是京津冀周边的人士，踏实有稳定的工作，性格开朗大方，奔着结婚去的啊，大我五岁以内或小我几岁的都可以接受。你看现在男士，人家不怕找大几岁的， 嗯， 所以呢，说最后一句话，我在这里。等着你的到来， 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吧，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哎，那是等着你回来 一样吧，就这意思啊，反正就是等你啊、 哎、一起看那桃花开， 好像唱这种歌挺多的、 哦、 是吧， 行不行啊，咱俩那都唱不准的啊， 有你在我准不了 这位先生留下的是他的 QQ 号啊， QQ 号是6901-39388 6901-39388。 好，再看下面这位男士啊，是80年出生的啊，曾几何时越一说80还觉得特小呢， 嗯，80后、啊、 嗯，现在已经不小喽、嗯、属猴的，身高1.78米，没有说体重啊， 哎， 学历是本科，目前在国企工作，月薪在5000左右，有一个一居室的独立住房，本人性格随和幽默，爱阅读，喜欢音乐，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北京的女士，性格外向，身高是1.6米以上，年龄相近，身材匀称。本人的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码是4108183 78， QQ 号码是4108183 78。 好，下边征婚的也是一位北京男士，真诚征女王， 他写的特别有意思啊北京男士真诚征女王 啊， 就 是 把心目中的未来的媳妇儿哈 当女王一样啊， 当女王一样的崇拜。 哎呀，你们女生是不是看见这样的话就特别的高兴？ 哎呦，你以为当女王容易吗？当女王一点都不容易，然后就拿着气儿。 哎呀，你还不容易了， 对， 行不行？ 我们都愿意当小公举。 哎呀，我的天哪， 当公主不累啊。 反正我是受不了这个伺候女王，但是人家这位是不厌其烦。 哎呀，你都有女王了，还伺候女王， 要命了！我们家那是我们家当家 女神是吧？ 女神，对，这个1982年出生的这位先生啊，家住在东城区，身高呢1.78米，未婚，性格温和，是一个乖乖男，特听话，比较宅啊。一听这个，哎呀，您这种劲儿，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女王。 不一定 啊，是吗？ 就因为他这样，所以才想找一个女王。比如说他，他比如性格相对来说比较柔弱啊，他就希望找一个强势的，互补啊。 他管就希望管着他的。 有这样的呀，就是互补嘛。 但是女王可不是管别人的，女王才不管别人的，对吧？女王都是需要别人伺候的，是吧？ 好吧。 反正这事儿您自己提出来的要求，我们就照着说啊。 嗯、 这位男士呢，他是一个化验员，哎，特别细心的那种。如果不是说特别严谨、特别细致的性格，做不了这个工作。 干不了这个。 嗯， 容易出错哈。 对，工作非常稳定，想要寻找的是北京或在北京定居生活的女士为伴。微信号是24791-7272，咱们这么念吧，24791-7272，这样好记啊。 嗯， 24791-7272。 其实你看啊，这位男士的征婚信息这字数也不多， 嗯、哎， 但是他有几个关键词，一下就让我们能够特别有画面感。比如说哈，性格温和，乖乖男。 嗯， 听话，比较宅， 哎，这一下就把他的这个形象给勾勒出来了。哎、 对，足够了啊、嗯！我们不怕写的少，我们需要能够从您的信息当中捕捉到这个人本身的特点， 嗯、 是吧？ 好吧， 咱们下面这位也捕捉一下啊，看看能不能捕捉到啊。 好， 男，北京人，1988年2月出生，身高1.86米，家中的独生子，家住在东三环，自营汽车租赁行业， 好， 学历大专，爱好健身，本人有房，父母退休做生意。这个没有捕捉到什么啊？ 我捕捉到了。 你捕捉到什么了？ 是一老板， 人家我刚才你说 家里头做生意，自个儿也做生意是吧？ 哎，您说你刚才你说爱好健身有房，我以为他有一健身房呢。反正是这个就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 汽车租赁行业嘛。 对，有为青年 啊我还捕捉到了个儿挺高， 哎， 186 啊，这是咱们目前今天的最高的男士。 嗯， 对吧？ 希望找一位北京姑娘，身高在1.7米左右，年龄是88年以后的。然后就没有了。 哎， 微信号码是 HELLBOII， 这个我没拼出是什么来啊？ 就是 Hello Bell， 还真不是 Hello。 Hello Boy， 微信号码是 HELLBOII。 好，记住这几个字母。好，接下来呢是一位男士征婚，他说本人是属猴的啊，辽宁鞍山人，身高1.72米，体重125，应该是斤。啊，如果是公斤的话，这个您得好好训练训练了。啊，咱们就以斤来理解吧。在昌平的这个城区工作啊，已经工作了5年了，是一位厨师。坏了啊，我还5段了啊，体重万一是125公斤的。 不会吧？ 好，好吧啊，这个 反正不写清楚了，我们就猜。 对，厨师不一定就胖，对吧？ 猜不对就猜错呗，猜错了你也别介意啊。 哎，对，所以这你给人留下的这个想象的空间太大啊。你看我们俩又一直在捕捉这一些点呢，这一点就让我们给逮着了。这位男士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女士交往，地域不限。非诚勿扰，快来跟我怎么着？你看他这个写的也挺好啊，叫快来跟我确认过眼神儿。 对，现在很流行这句话嘛，就是要确认一下眼神。 跟我好吧，看看您能不能跟他对上眼神啊？啊，这位留下的呢是 QQ 号啊 ，QQ 号是6543-33647，6543-33647。 嗯，还用了一个现在。当下很时髦的词儿 啊是我 跟我确认眼神， 我都反应不过来，我现在不知道这个眼神到底怎么确认，是这个就是瞪他一眼呢，还是 你公布一下你的身高体重，我就跟你确认眼神。 本人身高1.5米，体重150，怎么样吗？ 胆儿挺大。好吧，来看下面这位啊，是一位女士，北京人，79年8月出生，未婚。在职研， 哎，是在职研究生， 对，在职研究生 啊， 他这种是很辛苦的，就是一边工作一边还要读研究生的课程，还要去考试啊，那个特别的累。 79年哈，也不小了哈， 哎， 在职研，然后身高是1.6米，身高是1.65米，身材匀称，目前在一家银行工作，本人性格温和，为人善良体贴，性格属于内外兼有，还很幽默，但真诚，没有不良嗜好，身心健康。爱好也挺多啊，喜欢瑜伽、游泳、音乐、旅游，家庭温馨和睦。目前父母都已经退休了，都有退休金，所以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男，未婚，72年以后出生的，身高1.72米以上，工作稳定，心地善良，脾气好，身心健康，最好有独立住房，近2年内有结婚打算的。他后面说了一句话啊，希望一切都不算晚，和未来的你一起去想去的地方，一起品尝天下美食，遇事一起有商有量，共同营造美好幸福生活。有意者请加我的微信，微信号码是小7是吧？small7，就小7是吧？ 哎，这英语的意思是这样的、啊、 对 small7下横杠 Q， 哎，大写的 Q， 对 ，SMALLSEVEN 下横杠 Q， 哎，这个说的也挺有诗意啊， 嗯， 就是一听就能听出他的这种品味来，啊，爱好还挺广泛。接下来呢，还是一位北京的女士来征婚，是也同样是1979年生人，她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家住在昌平区，带着一个12岁的儿子。这位女士工作稳定，是担任的是公司里的会计，想要寻找一位年龄相当的男士共度下半生。她呢说的不多啊，留下了自己的联系电话：15810317804，15810317804。 嗯，下面是一位37岁的女士，是四川人，身高1.58米，家中的独生女，未婚，学历大专，目前做财务工作。 本人朴实善良，皮肤白，通情达理，为人热情随和文静，孝顺父母，还有点内向。 嗯， 性格温和，目前住在管庄，父母呢都有退休金，家里没有负担。平时下班之后呢，还会做家务啊，喜欢看电视啊，看新闻，也喜欢郊游。对对方的要求是身高在1.7米左右，脾气好，有修养，家庭和睦，有责任心，有包容心，有良好的习惯，两个人要相互尊重体贴。接受年龄是37到45岁之间，有稳定的工作。微信号码是15810578931，15810578931。 哎，娶一个四川媳妇儿，那是一个非常美的事儿。啊，最起码家里吃饭都是美食。一个四川女孩都就是有一手好厨艺。 嗯， 就你别看她表面上她谦虚，哎，我不会做饭，我不会做饭。但是稍微她动动这个，动动手，进进厨房， 嗯， 那这一桌这一桌子菜你就吃去吧，特漂亮。 不听话， 对， 不听话， 不给你做饭吃。而且如果四川女孩说她皮肤白，那一定是 真白， 皮肤白。哎，对，因为假如你到成都去看看啊，街上的女孩子们那个皮肤都特别的好，这是气候使然， 好吧， 自然条件。好，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这位男士啊，北京人，1978年出生，是公务员，身高1.76米。是离异无子女，父母已经退休，车房具备啊，喜欢足球、音乐、旅游、看书，希望寻找一位身高在1.6米以上、38岁以下、善良踏实、有共同语言的女孩为伴。联系的方式是微信号57576305，57576305。 男，1975年出生，身高1.67米，体重124斤，北京人，未婚，学历大本，是在一家大学做行政管理的工作。长相呢显得比较年轻啊，性格开朗，爱好广泛，待人真诚稳重，有车有房，家住朝阳区，希望找一位未婚的、心地善良的、通情达理的、孝顺长辈、身材匀称、学历不限、工作稳定的有缘女孩。微信号码是 XXN 下横线WAN 下横线 XXN 下横线 WAN 下横线。 哎，注意啊，都是大写的。好，这位呢是为姐姐征婚，北京人，丧偶，60岁，无子女，住在东城区，大专学历，虽然已经退休，目前呢还在职，那就是返聘的状态啊。 嗯， 做财务工作，身高1.65米，体重102斤，身材好，气质好，是个传统、善良、贤惠、随和、实在、知书达理的女士，爱好旅游、运动、看书，善解人意，热情助人。想要找一位男士的这个条件呢是北京户籍，人品好，60至68岁之间，身高1.70米以上，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离异未育，或者是丧偶无子女，或孩子不在身边，并且有自己的独立住房，住城八区的北京人，希望对方豁达，重感情，有素养，有退休金，有北京医保，真心想成家，有共同语言，可以一起旅游，一起出行，踏踏实实的过好后半生。无意成家，请勿打扰，找伴侣容易，找一合适的很难，希望借助咱们这个帮帮团的平台，让我姐有个好归宿。这是这位征婚者留下的这个留言啊。他留下的联系电话呢没有说明是姐姐的还是自己的，电话是13693528786，13693528786。联系的时间最好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之后以及周末。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为自己征婚，今年61岁，目前已经退休了，家住房山区，婚姻状况是丧偶，本人有独立住房，身高1.6米，体重60公斤，希望找一位身体健康、有独立住房、有退休金、有医保的身体健康的男士为伴。他特别著名的是啊，也想找一位和他有同样经历的，就是丧偶的先生为伴， 嗯， 共度晚年。电话是13522133807，13522133807。 下面是一位离异的北京女士，家住西城区，已经退休了，58岁。身高1.58米，体重108斤，寻找一位有眼缘、有宽心、身体健康、真心成家的男士，60岁左右的北京籍男士，共度美好晚年。那么电话是13691584808，13691584808。 女，65年出生，离异，京籍，身高1.64米，体重135斤，退休，没有不良嗜好。